谁劝我，我并没有不快乐，日子没有不同，在你离开以后，我没哭，我没说，伪装自己的沉默，回忆是一段影片，我独自看完又从头。我爱你很多，多到不怕寂寞，多到忘记了时间，远走了却没带走我。现在我还是记得爱你很多，谁问我，谁劝我，我并没有不快乐，自己好好的过也对得起你了。那一刻两个人爱情是一条虚线，我们在不同的段落、哦、我爱你很多，多到不怕寂寞，多到忘记了时间，远走了却没带走我。现在我还是记得爱你很多，我爱你很多，多到不怕寂寞，到忘记了时间，远走了却没带走我。我想你很多，这些话始终没说，如能再问候，请给我理解的笑容。Thank you. 也要走出包围。